City 又冇行，屌兜撚咗成粒鐘，唔撚使做啦，個撚過去曬遊行，冇人出街啊而家。 喂，買定未收啦？銅鑼灣尖嘴第一賠二，深水埗屯門一賠十啊！喺呢個睇咧就區區有機啦。 咁即係邊度都唔使去啦，做條撚咩？啊！ 阿生仲喺屯門磨爛石啊？等乜鳩啊？仲幾啲大軍殺到死了你啊？ 唔等，老閪都等啊！如果入得車出去，有錢都蝕鳩埋。 司機太子，唔該。 點啊？214 司機，我去太子喎。 喂，暴動啊，嗰邊唔去啦。 係示威，唔係暴動。 摩車過到有咩事，你賠俾我咩？人仔細細，唔好搞咁多嘢啦。其他人都仲要生活㗎，知唔知好多鋪頭已經執咗笠㗎啦。你哋唔使揾食啫，就可以阻住我哋揾食咩？ 咁你唔要自由，係咪要我哋放棄自由先？ 哼，學識揾錢先同我講自由啦。咁你啲年紀，其實應該讀多啲書啊。向上爬，到時才慢慢講咩自由啊，咩理想啊，係咪先？個社會係咁現實噶啦。 唔使曬啦，留翻嚟買自由俾你下一代啦。 喂，喂，跟住路臭氣啊！點撚樣啊？喂，講明先啊！嗰邊有啲人喺度搞事啦，又，要兜下路啊！ 唉，冇計啦，都係你哋慘啲，少咁多生意。 都係嘅，最慘嘅係啊， 要呢個擔驚受怕、提心吊膽啊嘛！啊，又 B 部，等下又煙花大會嘅。 我都唔明啲人係要搞衰自己屋企先安樂嘅。 喂 ，sorry 咯，啲曱甴真係冇當好呢度係自己屋企嘅喎。佢哋咧有曬外國人收留噶啦，收曬錢，做掂嘢，啪啪攞咗就走人噶啦。 嚇、啊，咁好噶？等我又去搞一下先。 哦，這個我可以做證喎。我個地勤朋友話，好多曱甴仔咧都揸住外國 passport 嘅。 總之咧，打死曬都唔抵可憐，男奸女殺啱噶啦。 屌你咩？盲嘅咩你？唔好意思啊，有人 cut 線。 哇！辛苦啦， 需要 你揾我。 咩嚟 噶？時代革命。 哦，咩前線攝肉天使嘛，睇過啦。 頂，勁嘔心咯，條條女未發育嘅。 流噶，啲人吹都係吹。 你吹啊，有片為證噶。 阿叔，我兩年前就已經各大網站睇過啦。啲大陸富二代嚇揾啲靚妹翻嚟 happy 下啫嘛。啊，我有個原版啊，你睇唔睇啊？喂，講明先啊，冇格仔噶。系啲后生仔阻人揾食真系扑街嘅，但系呢啲嘢佢哋做唔出咯。 喂，我觉得最紧要讲证据咯。 系啊。 咁如果你证明到冇嘅，咁咪信你咯。咁但系而家冇证据嘛，咁咪即系可能有啦。 你话系啊，系啦。 我心里啲人唔好盲撑啦，好唔好啊？ 喂，我冇撑佢哋。 唉，得啦，明噶啦，你专心揸车啦。喂，三毛子唔使找啊，死黄的。 你个无理执着啊！ 咩态度啊？ 哇屌！唉，黐線嘅。 啲死差佬，唉，屌佢啊！过啊啫嘛，扑街咁射我啊，大佬！ 系嘛，走得好走啊！ 哎，屌！ 个世界已经是黐晒线嘅，而家，因为你问我黄又好，蓝又好，两边都唔会撑。 系啦系啦，全世界知清醒系你啦，老豆。 总而言之，唔好理嗰啲咩红橙黄绿青蓝紫。 认咗自己先啊嘛，次次都系咁讲，我好似你咁自信噶。 吓、啊，咁我有讲错咩？你冇钱冇地位啊，边个睬你啊？好似今日嗰个靓妹咁啊，连两嚿水都比唔起，扎袋钱都要拎埋出嚟，俾一张咁嘅嘢我啊！ 咁有心机接到咁，肯定有纪念价值啦。 切，咩银纸一张，都唔知系咪假嘅添。 都系咁噶，$200啫，豪俾人啦、 啊。豪俾佢？佢到老嘅时候边个豪俾我啊？我冇公开搵唔到钱嘅时候啊，等间你要退学翻嚟添啊！ 好啊，翻嚟咯，我不知几想翻嚟。 你咪黐线啦！佢哋而家嗰啲人搵条命嚟教飞噶， 就系咁先要出翻分嚟。 啊，得，你就当老豆贪生怕死啦。其实老豆帮你谂过噶啦，不如你毕咗业之后留喺嗰边发展啦。即系好多人恨都恨唔到噶，香港冇得救噶啦。 唔讲啦，我再买件衫 先。啊，好啦，记得着多件衫啊，拜。 有个电话 number 喎，系戇鳩呢个星火电话嚟噶， 系喎，咁而家点啊？ 有咩点啫？ 去睇下下次法门撞唔撞得翻佢咯。 唉，除非佢系保特啦，唔系九成九俾狗咬咗啦。 住边噶你？我就嚟到啦喎。 我啊，诶得噶啦，我 OK 噶啦，我而家真系觉得好痛。 咁咪同你食啲嘢咯。 多谢天光啦，听朝去红食个沙爹欧米好过。啊，话时话唔知师姐你屋企地板会唔会有泥？ 有就有。幫我同屋企人住喎。 明噶啦，明噶啦。 做咩啊？你冇地方去咩？ 冇啊。唉，費事翻屋企俾人突診嘛。 咁我幫你問下啲朋友啦。 挑，得你一個有 friend 咩？ 唉，幫你問下好容易啫嘛。 唔使啦，其實我有個 friend 喺佢嗰度住慣噶啦，費事打俾佢啫嘛。 阿司機啊！轉個彎有攞唔該。你真係 OK？ 哦，得得噶啦，得噶啦，得噶啦 ，OK OK OK。 咁我走噶啦。 嗯，好。一路小心啊！ 师姐，个袋啊，你 keep 定我 keep 啊？ 啊，我 keep 啊，系喎，唔记得问你叫咩名啊？ 小弟三省油宅。 渔夫之宝啊，有缘法门见啦。 喂，点去边啊？ 你兜下先咯。哎，嗰个公园停得噶啦。师傅啊，呢支水用唔要噶？ 喂喂。後面有啲新嘅，我啲新嘅啦。頭先咧，你嗰個袋咧，係咪一個同你差唔多年紀嘅女仔嘅？啊，我頭先車個女仔出去太子，睇下佢有冇事啊嘛。 嚇？咩唔见袋啊？唔知道你讲咩？ 明啊，明啊，129。喂，唔够三支啊，有佢。 我愿一生平安啊！ 善良，就怪晚上太短，一晃眼太阳西，就知快乐太少，坐下慢慢的挨。See you.